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调日新闻。我国今日新增五千五百零一宗新冠确诊病例，包括二十五宗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病例五百六十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宗。今日有六千六百六十四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五百六十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三宗。目前有五百一十九人到加护病房接受治疗。567人需要呼吸辅助器。此外，今日也新增7个冠病感染群。南非出现新的变种新冠病毒，英国随即暂停6个非洲国家的航空旅客入境。配合的发现的创新变种病毒是 B.1.1.529，突变数量可能比德尔塔多一倍。病毒首先到南非发现。到后登山迅速扩散，占新病例90%。目前到南非、潘茨瓦纳和香港共发现50宗病例。专家指，新界变种病毒能够消灭目标效应，下降个传染率。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将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并同南非官员商讨当地目前发展。另外，随着南非出现变种新冠病毒，我国政府宣布，从明日起禁止从前往非洲7个国家外籍访客入境我国，同时也禁止国人前往这7个国家，分别是彭茨瓦纳、南非、莱索托、莫桑比克、纳米比亚、津巴布韦以及斯威士兰。卫生部长凯里·贾马鲁丁表示，此外，这7个国家防火到我国国民及永久居民，不管是否已完成疫苗接种，都必须到指定的隔离中心接受隔离14日，不准居家隔离。此外，伊们的样本也会被抽出，以进行基因检测。伊法文国表示，至今国内无出现该变种毒株。病例卫生部的技术降到最近进展。凯利亚透露，内阁同意制定到私人诊疗所执政目标加强站的最低价格，至相关登记会到下星期公布。此外，伊表示该部门计划逐步至一些营业场所逐步检测顾客的目标执政证明的允许顾客进入。一旦卫生部严重开台，目前新冠目前已经采取行动抵力降低传播率，因此卫生部除了努力推动执政新冠目标加强剂，也加强执法行动。台里也宣布，台湾瘟疫探病及陪同病房的新政策师表示，有几个组别的病人或准或例。陪伴和探望，包括危急病房、需要救治治疗的病房、临终病房、残疾病房、儿童病房、高龄病房、需要交通援助的病房，以及零散散户。探病者只限于18岁以上，并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不是新冠高风险群，无疑似感染症状或非接受观察者。以及无新冠症状，另外陪伴者必须前往医院的72个小时接受结合每两反应 RT-PCR 或抗原快速检测，而且各国必须呈阴性。公共服务的总监丹斯里·穆罕默德·凯利辅助公部员，多制定政府的新政策和条规时，务必补贴证明和开办的时序。一旦改革和改变相当重要，特别是工作室的特殊和习惯，以便团队上面的服务不更不会受到影响，防止人加以改善。以上的《中日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